气中有了暂时的静谧，午休小憩一会儿，下午的驾驶跟学习工作才会更集中精力。午休时间有我陪着你，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1点整。 好音乐959，我总在你身边。 让你 love me 甩掉那些 lonely， 因为在这孤独车厢里我最爱你爱你。 玩越野就去澎湃皮卡基地，坦途、公羊、猛禽、索罗德应有尽有，全尺寸霸道巡洋舰凯雷德，野马挑战者大黄蜂，塞纳埃尔法大捷龙，澎湃汽车公园正门，185-1964-2139。 959资讯快报。 日前，河北省政府办公厅印发关于划定野生动物禁猎区和规定禁猎期的通知。在河北省行政区域内划定野生动物禁猎区和规定禁猎期，禁止猎捕所有野生动物，禁猎期为每年的3月1日至11月30日。根据通知，河北省部分重点区域还将实施全年禁猎，自然保护区、森林公园、湿地公园、省级重要湿地、一般湿地、野生动物重要栖息地、重点防护林带，包括外环线两侧绿化带（含外环线调整线部分）、三北防护林带、沿海防护林带、铁路、高速公路、县级以上（含县级公路防护林带及外侧1公里区域内等）将全年禁猎。通知要求，河北省各市县政府要根据当地野生动物资源分布情况，划定各自的野生动物禁猎区，并向社会公布，依法查处在禁猎区和禁猎期内非法猎捕及其他妨碍野生动物生息繁衍活动的行为，所辖范围包含河北省各市县区及雄安新区。7月26日，河北省大气污染防治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通报今年上半年全省环境空气质量排名，11个社区市张家口市位列第一，邯郸市最差。全省168个县市区中，涿州市空气质量较上年同期改善幅度最大，其中8个被列为京津冀大气污染传输通道的城市空气质量平均综合指数为8.91，其中沧州、廊坊、衡水、唐山低于平均指数，保定、邢台、石家庄、邯郸高于平均指数。据悉，2017年上半年11个社区市空气质量均较上年同期变差，按变差幅度由小到大的顺序依次是张家口、衡水、承德、保定、唐山、邢台、秦皇岛、沧州、廊坊、石家庄和邯郸。我是赵珊珊，欢迎您继续关注本台其他节目。 文明创建，人人参与，美好生活，家家受益。 好音乐959， 只要你在我身旁。 这个世界因陌生而相识，因相识而陌生，只凭一个声音，午夜梦回，只为一种感觉，驰骋心间。嗨，我是李默，我和你素未谋面，你和他也不曾相识，但我们却不约而同地爱上了他们，爱上他们的吟唱，爱上他们的气息。只爱陌生人，一起聆听那些轻拂过耳畔却留在心底的好声音。 上辈 前是敷衍，因为人生对自己残忍了一点。 这是江美琪演唱的《朋友的朋友》。拥有一个好朋友比拥有一段感情要实在很多，在人的一生当中，每一次用心的投入都好像会面临一种伤害的可能性，而朋友则不同，你可以在拥有朋友的同时体味到人性的纯美，真情的可贵。友情同样是一种爱，一种更加高尚更加至诚的爱，友情也需要维护的。继续我们要听到的歌曲来自梁静茹，《情歌没有告诉你》。 有些事你不必问，有些人你不必等，许多细节已淹没，还记得那副歌，情话被现实反驳，还不如一句情歌安慰了寂寞，寂寞听着那熟悉节奏，回忆逆流成河淹没你我，那些情歌是我为你唱过，别后那片天空没有如果你说的希望，你会懂爱恨忐忑，谁会陪你数伤痕，许多细节都复活，当唱起那首歌，有些话并不能说，却能够不断安刻，它让你感动也让你心疼， 谢谢。

152-1024-3074 152-1024-3074。 好音乐959， 只要你在我身旁。 这个世界因陌生而相识，因相识而陌生，只凭一个声音，午夜梦回，只为一种感觉，驰骋心间。嗨，我是李默，我和你素未谋面，你和他也不曾相识，但我们却不约而同地爱上了他们，爱上他们的吟唱，爱上他们的气息。只爱陌生人，一起聆听那些轻拂过耳畔却留在心底的好声音。 暴风雨来临那一天，迷途的羔羊还没回来，铁匠铺传来了叮当叮当声，这一切没有想象的那么早，丰盛的酒席已准备好，尊贵的客人却没来到，熟睡的女儿露出笑颜，这一切没有想象的那么早，想捕捉一只美丽蜻蜓，却打碎自己心爱的花瓶，燕子飞回了屋檐下的巢，这一切没有想象的那么早。想象的那么早，要爬上山顶去看风景，可走到山腰叫一起跑，停下来在溪边喝一口水，这一切没有想象的那么早，被刽子手砍下了人头，我还能留恋最后九秒，第七秒是突然从梦中惊醒，这一切没有想象的那么早。 有的时候我们犯了一个低级错误，然后很尴尬啊，怎么办？旁边的人应该都在笑我们了。这个时候我就会跟自己说，我也要阿 Q 一把，然后呢，我就跳出来，一旁偷着乐。自己看着自己，嘿，还能更惨一点吗？挺能忍的嘛。可是一回神或者一转身，我们的泪腺就会变得很饱满，然后我又会跟自己说，忍一下。我和所有的胖子一样，有一个最大的缺点，就是没有记性，时间一长就体谅了，就释怀了。所以昨天可能有一些人和事啊，明明做得很过分，第二天我们依然可以用我们宽大的胸怀去拥抱，似乎我们也成长了，也收获了，也进步了啊！谁说我们就一定是失败者？谁说我们一定是 loser？ 谁说我们一定是输得最惨的那个人呢？其实我们也许收获了，在 失败痛苦之下重新上路的那份信心和勇气，这样想我们就知足了。继续要听的歌曲来自奶茶刘若英，她也是一个看过去蛮稀里糊涂的女生啊。不过呢，也是因为她的好性格好脾气，这么多年来我们都很喜欢看她的戏听她的歌。这首歌曲叫收获。 我想或许就是要过这么久， 却有收获了啊！之前唱着一辈子的孤单的时候，我还会担心他哦，说哎，不要再继续暗恋他的师傅陈升了吧？因为有一次看《桃色蛋白质》，他哭成那样哦，你就会觉得很心疼嘛。不过好在呢，善良的女生都有好福气。这几年他结了婚，生了孩子，44岁了，他的皮肤依旧很好。我们说30岁之前模样都是爹妈给的。可是30岁之后就会随着你的心境啊、哦、你的脾气啊样貌也会有相应的变化啊。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的话，我们应该变得在有思考力有执行力的同时，也要变得很宽容啊，简简单单的，利利落落的啊，轻轻松松的。另外女生要多笑哦，多以甜美的微笑示人，这个很重要。 忘掉的

首歌叫《再回首》，我们最为熟悉的应该是姜育恒演唱的版本，而刚刚选择的是老李李宗盛在《我们就是这样》这张专辑当中收录的作品。这张专辑是在93年李宗盛和卢冠廷一起出的，滚石发行。卢冠廷就是这首歌的曲作者，这个其貌不扬的在很多电影当中担任绿草配角的啊B 咖 C 咖，他也是一位写词写曲的高手哦。他的重要的作品像是《一生所爱》《如风往事》都非常好。 还记得年少时的梦吗？像朵永远不凋零的花，陪我经过那风吹雨打，看世事无常，看沧桑变化，那些为爱所付出的代价是永远都难忘的啊，所有真心的痴心的话永在我心中，虽然你没有他。走吧走吧，人终要学着自己长大，人难免经历苦痛挣扎，走吧走吧，为自己的心找一个家，也曾伤心流泪，也曾黯然心碎，这是爱的代价。 这个版本《爱的代价》，这是梁咏琪翻唱张艾嘉。在这么多年的生活感悟当中，你会发现有两种的划分啊、哦，所谓混得好和混得不好。混得好的呢，一定有不为人知的痛苦和付出的代价；那所谓混得不好的，也会有属于自己的幸福和平静。就看我们怎么看待和怎么善待拥有的一些好。这首歌来自汪峰，《旅途》。 相信

说越离谱，我越听越糊涂。死不肯认输，还假装不在乎。你好毒，你好毒，你好毒，你给我说清楚。